为参选人之一沃伦迟迟未有退选，令民主党嘅进步派嘅票源系被分薄。拜登在声明中再度批评特朗普无视抗疫专家的意见，又说内华达州的民众不需要特朗普的所谓支持，而是真正抗疫和重建经济的办法。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有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暂时只是红隧港岛入口有车龙，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东九龙文化中心有建造工程，直到下午的6点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福涛街一段的慢线和福涛街通往观塘道的一段慢线封闭。而江乐道西辅助道路就有水湾急修工程，江乐道西辅助道路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摩利臣街和永乐街之间现在是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津桥。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Jo， 各位前线的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啦，为咗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適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还可以舒缓召唤者和伤病者的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为什么我这么大声玻璃杯都还不爆的？一定有古怪。 飞呀飞呀，你们不知道怎样震爆它啫？想知道怎样可以用声波震爆玻璃， 就要收听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文教组制作，由慧贤、善恩和家俊主持的 STEM 上创实验室。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痕大， 沙痕大。 9月13号星期日， 系啦，中女彭程你好， 你好啊，宅男曾志豪你好啊，各位好啊。 你几好啊！我见你啲手手脚脚松得几好啊！ 我 OK 嘅，我日日都松噶，平手平脚嘅我。 系你阿婆嗰啲甩手粗系嘛？我早排都去咗平手平脚。 你平手平脚？ 我去咗揾嗰啲物理治疗啊，同埋按摩嗰啲咧，系啊，即系喂。真的很重要啊！ 復活啦，系咪啊？ 復活真的要鬆一鬆先得噶。 啱啊！見到你哇，其實咧，我想講咧，我見到曾志豪咧，今日咧，我仲以為佢哇，咁張揚啊，啲咖喱雞成頸都係啊！ 而我咧頭先就好想問下佢咧，而家仲興唔興講咖喱雞？即係我哋年紀一把咧，我哋唔係好知道咧，究竟而家咧，如果仲形容呢一啲吻嘅痕跡啦、吻痕啊，究竟仲有冇啲更加好嘅名詞嘅咧？嗱，譬如啤酒。就叫做 Angel Ring 咁樣，咁呢啲有冇嘅？ 啤酒泡 係咯，啤酒嘛，嗰啲痕跡就咁樣叫嘛。究竟新世代有冇呢啲講法嘅？ 我真係未聽。 定係就咁咬咗你一啖就算數咧？ 我真係唔知道，其實我都唔知道興唔興咬。 啊，呢啲好個人嘅啫， 知咯， 我哋把口嘅動作唔係咬啊噬啦，係咪好多噶嘛？你做咩？好陌生咩？你條頸好耐冇試過嚇、啊， 我條頸好硬嘅。 係咯，我見佢今日包到自己咧，哇！你今日其實著得都幾民族服裝嘅喎，難得你禮拜翻工咧都著得咁靚，真係。 我真係呢幾排都係。 係咯。 可能真係俾人哋激得多。 係啊，做咩事？ 係啊，容易即係個人比較弱啲啊，都就係、是哦，所以我成日要啲絲巾啊保護自己嘅。 係啊，但你有冇跑翻啊？ 梗係有咯。 係啊，跑成點啊？ 哇！超級開心啊，真係。我覺得咧，即係 可以唔戴口罩，即係除罩啊嘛！ 真係差好遠，各位。 啲女人都係中意咁樣做 嘅。哦，梗係咯，我哋中意 外國嗰啲女人。 我哋中意，我哋中意自由奔放噶嘛。 Freedom 好緊要噶嘛，係啊。 點啫？ 咁啊，我覺得係咩咧？我都好耐冇去跑步嘅，即係自從呢、這個即係唔可以即係唔戴口罩跑步嘅時候咧，咁啊全部冚唪都停曬啦，我就。咁所以咧，淨係留喺屋企做啲 exercise 啦，咁啊練好個 core 啦，即係練好個腹部嘅運動啦。咁啊唔緊要嘅，因為咧雖然出去跑唔到，練好個 core 咧就一定會跑得好啲。 Okay, 果然我證實咗啦，我上個禮拜係冇錯。 追巴士係快咗嘅， 使乜追巴士啊？ 巴士都為你而等啊！ 佢有大士巴拿嘅，我知道。 哦，咁你有冇驚啊？ 我唔驚，係咪？佢真係教個槍噶嘛，咪、哦、教嗰啲鏡啊嘛，啱唔啱先啊？咁但係真係咧，原來係真係練好個 core 咧，就算咁耐冇跑過咧，真係好好多啊！跑得係啊，即係原來我發現咧，仲係寶刀未老嘅。 唔係，同埋咧， 健步如飛嘅可以仲嚇。 同埋誒，好彩好彩，唔同年紀咧要做跑步運動咧。的確是需要有不同的保養的。 點啊？ 如果我哋仲係十八廿二咧，嗰啲好似咩飛奔的羚羊咧，落到條 track 度咧就已經砰咁樣就走啦。但係當你咧就時日漸長嘅時候咧，你就要啊，我保存自己學你嗰個核心價值。 核心啊，係咪？ 係啊 ，core value 啊，你要 core 啊，係 啊。 喂，真係長跑啊，要咧條氣要好順嘅， 係冇錯， 慢慢嚟。咁但係咧，真係未跑翻咧，仲要遇到啲危急嘅情況咧，就係、是、要跑翻兩腳。跑快啲， 同埋呢個叫咩咧？學以致用喎， 係啊， 佢真係應用得幾好喎！呢單新聞真係， 喂，真係啊！即係我諗咧，即係啲環境差咗咧，你發覺真係啲治安咧真係麻麻地啊！ 做乜出街望你嘅眼光多咗啊？ 啊，呢個不嬲噶啦！ 哎呀，咁市道真係好差， 真係好差，咁都望。好笑咩？我唔觉咯， 我都觉得好笑啊！ 我一啲都唔觉得好笑。 市道差点可以笑得出咧？ 你十分之唔尊重我， 我都觉得，我真系望咗你好耐。 打你个嘴啊！真系长仔， 系啊，点啫？佢而家 好惨啊！啱啱啊，上个礼拜有单即系消息咧，咁其实都同跑步有少少关系嘅，多唔少。咁点解咧？讲到有位女士啦，系啦，咁啊出咗去跑步啦，凌晨嘅时候啦，夜跑啦。 我真係夜跑又比較危險。 而家真係好興㗎，但係我就冇咁嘢啦。佢話佢凌晨啦，咁但係佢話佢跑步，咁啊跑完步之後咧就 一定係受咗情傷啊！ 又唔係喎。 係其實唔會， 唔關事喎，係嘛？可能佢知道佢老公夜翻咁，所以跑完步買埋宵夜。 老公啊嘛，可能就 single 啦。 佢有啊。 哦、oh, ，sorry。 O、okay, K， 好啦好啦， 咁啊好啦，呢個女士跑完步啦，咁啊幫老公買宵夜翻屋企。 宵夜 係啦，冇錯。點知咧？誒行行下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咧就俾人搶嘢，咁啊 搶宵夜啊， 搶電話， 搶電話， 係啦。咁你知跑步都係要有一定帶住電話啦，係咪啊？少少錢你一定要帶住啦，俾人搶埋。咁但係咧，咁梗係嗌救命啦嚇。咁好啦，好彩條街咧都有人， 係 咁啊有人聽到之後咁啊合力嘅幫手啦，咁啊追啦。跟住然之後又有一個男人幫手追，另一個人咧就原來佢揸住架私家車嘅。 哦 咁啊，知道呢個女士咧，就即係遇到一個俾人打劫嘅。 香港夜乜乜仲係好多人嘅喎，真係。你不過可以有咁齊腳嘅，又有 爭。佢喺太古城。 太古城係啊，我見到係啊，唔怪之。 咁於是乎咧，好熱心咁咧，載住佢呢兩個人咧，就幫佢截呢個賊。咁呢個賊呢兩個賊啦，係啊，冇錯，就話喺呢個太古城裏邊咧，就即係跑咗一段時間，跑咗兩個圈，咁懷疑因為腳軟啊，咁所以咧就係啦，俾佢哋嘅私家車咧就即係阻截到，係啦。咁就合力咧制服咗呢個賊啦！ 啊，呢個練跑嘅重要性又突顯咗出嚟喎！ 直情係啦， 係咪啊？真係，即係如果你話咁係咪即係話咧，我哋以後要喺香港揾食咧， 係 無論你係正行定係撈偏 咧，都要有腳骨力啊！ 即係要有腳骨力喎，真係嗰個跑友咧，唔知會唔會以後咧就真係驚咗。 嗯 上到，我覺得佢老公應該掹耳仔啦。 係咯，叫老婆咁樣買宵夜， 同埋應該逼個老公係要陪埋老婆 一齊跑， 陪著你跑啦，好危險啊！ 真係好危險啊！不過呢幾排係真係久唔久你都睇到呢啲嘢， 係咯， 即係金鋪打劫嗰啲啦， 咩都有啲嘅， 咩都有啲啊，等等啦。 如果係我就設計咧最新嘅跑 T， 跑 T 係咩？ 嗰後邊就寫住 咧，我好跑得㗎， 冇錯，你唔夠我跑，你腳軟，係啦， 千祈 打劫前諗親， 係啦。如果唔係就腳軟，好瘀噶嘛，啱啱先啊，俾人知道咗啊，唉，真係啊。 咁我而家都要練翻兩腳先。 一定要啦，點啊？你嗰腳 OK 啊嘛？而家 哦 OK， 一樣咁傷咯。 我都頂你唔順啊，真係！哇，真係啊！你搶集出嚟啊！ 搶啊！ 因為生日係唔同啲嘅。 係啊 ，Kelly 陳偉林。 係啊，生日快樂啊！今日佢嘅 birthday 啊嚇，送俾所有九月之星啦。 好啊， 好嘛。是處女座喎，廿二號之前。 我喜意隻歌多啲啫，因為呢個時勢啊，風花雪就啱曬啦。 重認識，才深知愛也不曾別離，而你我卻也不為別離。每天都珍惜，就算半信一面，全部放進記憶。雪啊吓，系啊！呢个时候我知道噶啦，系咧。头先啊，豪仔你讲得啱啊，轻松啲，风花雪月就好啦。 哦，系啊，系啊。呢个礼拜其实有好多咧，啲同天后有关嘅新闻咧。我早两日风骚咧，我都有讲过咧，王菲啊同马云合唱歌曲，你有冇睇到？ 我冇睇到。 係啊，因為佢幫阿馬雲佢個徒佬咧做宣傳咧，咁啊佢竟然就同阿馬雲合唱，即係隔空嘅就唱咗咧《如果雲知道》咯。 哦， 哇，高音到你想象到幾咁高音啦？ 係啊 係啊係啊！阿雲老闆啊，竟然係唱到啊！ 好勁嘅佢， 唔係我真係覺得有錢就好啦。 哦，咁啊系啊， 有钱真 系 好。 佢如果唔系疫症啊，真系呢个 show 啊，好好睇噶。 一定好好睇啊！ 国际级啲天王巨星，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 系啊，成日都会出现嘅。 系啊 ，Kelly 啊，飞旺呢啲都系我哋香港嘅天王天后。 系，冇错啊，吓咁啊，天王天后都。 天王都冇面比， 都曾經係啦， 都有少女嘅時候 嘅，係冇錯，明白嘅，係啦，咁啊，即係啦，今日睇啲報道講話啲後生啲嘅未必即係認識佢，咁其實即係一個階段一代一代咯，呢啲嘢真係 嗱，同埋咧，王菲有個性格咧係好好嘅，跟住佢可以保證到咧，佢唔會犯咧以下落嚟咧嗰啲錯 咩啊？ 因為王菲嘅性格係話咧，佢唔講嘢嘅。佢甚至乎喺同阿雲老闆嘅合唱裏面咧， 佢唔 係佢前面都會有一句就話嚇個鏡頭又嚟翻我度，我係咪要講嘢咁樣？嗱，所以佢呢度點解好咧？個女人又唔係幾講嘢，個老公對住佢又唔使俾佢鬧，翻到屋企又少咁啲煩惱。最緊要係咩咧？唔會講錯嘢啊嘛， 啱啱 係咪啊？言多必失啊，唱歌又 OK 啊，又唱歌又零走音，又唔講嘢，哇！你又幾好真 係。我覺得係咩咧？講嘢都即係大家係一個溝通嘅方法啫。咁但係有時即係講錯嘢係驚即係出現啲尷尬啊， 係冇錯。 或者其實係個意思錯曬嘅情況，尤其是你用嗰啲咩四字成語啊，又或者用一啲俗語啊咁樣咧，真係好搞笑嘅。我哋喺電台其實都發生唔少嘅，老老實實。 你有冇啊？試過啊？ 梗係有試過好多添啦。 你講過啲咩最容易錯啊？ 我最容易錯咩？我就係試過咧，好細個嘅時候啦，係啦，冇錯，做朝頭早晨光第一線嘅時候咧，咁啊，我真係唔知點解，冇理由唔識呢個四字成語嘅。 係咯， 由蓮生愛啊嘛。 係 係。咁我講咗由鄰生愛，我仲記得俾阿淑梅就嚇邊只由鄰。 咪證明你細個已經中意啊！坐遊輪啊，出海走啊， 即係冇得賴呢啲真係，即係自己啲 遊輪生愛都幾好啊！ 啲成語好差喺呢一方面啊，唔好賴，淨係話啲中文讀到中二、中三就唔好讀啦，真係冇理由嘅。自己睇多啲報紙，聽多啲人講，就應該識嘅。 你放心啦，我上次我都衰過一次啊。我咪同你自首咯，我咪话咧做咗个 MC 咧，佢就嗱，而家有一个安放嘅仪式摆喺度啦，因为安放系冇问题嘅，我讲咗安葬，兜都冇得兜，直情系 sharp 咁样一句出嚟安葬仪式。 你讲，因为系咪咁样有事咧？ 一排乌鸦飞过，系啊，真系乌鸦口，真系。咁譬如我哋拍档阿桂花田最出名噶啦， 哦系啊，落台啊嘛， 系啊，唔系佢唔止落台啊，落台系安息啊。佢本来想话大家到台下休息，变成讲到台下安息。 咦，同啲做婚礼嘅司仪，我哋出年再见都差唔多。 系啦，咁但系而家咧就话网上面咧人统计咗咧，有啲僆仔啊，佢话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少不更事，再加埋童言无忌，曾经讲过啲乜嘢嘅尴尬说话。咁我头先望过噶啦，我觉得有好多嗰啲唔属于童言无忌尴尬说话，仲唔系特登嘅？嗰啲摆明特登噶。嗱，譬如佢咁样讲嘅。个嫲嫲咧就同个应该孙啦就讲啦，吓第时咧你大个咗赚到钱会唔会请嫲嫲食饭啊？咁啊个细路咧就话啦，嫲嫲到我识赚钱嗰阵你都死咗啦。 其实啲细路仔即系讲真心嗰 呢个仲唔系特登嘅？ 唔系咁佢等佢大个咗，嗰个细路仔亦都会觉得系嘅。咦，我大个咗，即系你都未必喺度。不过佢就唔识得收息，或者唔识得氹妈妈。 同埋佢唔识得讲，我一定会噶。 系啦， 唔系如果咁讲咧，个僆仔知道咗就得，唔可以咁样讲嘅。但又要氹翻妈妈，我就讲妈妈，我一定会烧俾你噶。 唉，好伤心啊！ 咪咯， 但我哋又唔应该教细路仔讲大话噶嘛。 咁你觉得点教好啊？ 你咪 同佢讲话好，咁跟住你心里边就谂咧，你同个僆仔讲，你就话嗱，你心里边系同自己讲，如果嫲嫲嗰阵时仲在生咧，我系会买俾佢嘅。不过呢句就唔使讲出嚟啦。 唔使噶，可能好细个嘅时候，你知而家搵钱唔一定要等到好大个先搵噶，系咪？做 YouTuber 做咩都好，都可以赚钱噶嘛，啱唔啱先？或者嗰啲利是先储埋，请阿嫲饮茶都得嘅。 系咯，咁系咪要讲嫲嫲？你记得等埋我咁样。嗱呢个咧，我哋就第二个例子系容易啲中嘅。佢话咧细个嗰阵咧，阿爸咧就翻东区嗰边就翻工，咁阿妈就问啊，佢话喂，你问下老豆佢翻工收工未咁样，佢打电话问啦，咁佢阿爸就同佢讲话，我翻紧嚟啦， 咁咧呢个僆仔就话啦，东嘅相反咪西咯，佢就话啦，老豆就嚟归西啦。哇，呢个真 系， 呢个似唔似嗰啲鬼仔啊？ 嗰啲咩？ 即系 A B C 啊？你识咁多嗰啲外国人咧，佢哋会唔会有阵时应用起上嚟唔灵活 咧？如果佢识讲归西，我觉得佢啲中文应该好好。 系咪啊？ 或者佢细个嗰时睇过嗰啲咩《幻海奇情》嘅四人鬼西， 系啦，佢会唔会可能系诶讲讲下就变咗嗱？佢就嚟鬼西，佢就嚟鬼西啦咁样。系啊，嗱，跟住呢个咧，佢话读小学三年班嘅时候，佢话有个阿姨就即系离开咗人世，咁咧就去阿妈咧嗰排喺屋企就好唔开心，咁咧佢就好想安慰阿妈。小学三年班嘅佢咧，佢谂咗一个最有说服力、最能够开解到阿妈嘅理由。佢就走埋同阿妈讲：阿妈唔紧要啦，都系新年窦小峰利是啫。 吓，唔系好明添。 新年窦小峰利是啊， 哦， 即系少咗个长辈啊嘛，少咗个长辈啊嘛。 系 啊，我话唔紧要啦，都系新年窦小峰利是啫，咁样。啊，咁你话对阿妈嚟讲， 系 啊，姑姐即系阿姨啊嘛，即系自己啲亲人嚟嘅，你将佢变成咗一封利是咁样，咁啊，对三年级。冇办法啦，真系。 系啦，吓，喂，仲有一个姐都用错咗嘅，会唔会咧？细个我其实真系唔知呢个咩意思。咁原来都有一句尴尬，有一个尴尬嘅情况嘅。佢话原来有个细路咧就话，系啦，阿妈翻屋企啦，就一入屋咧就同佢讲欢迎妈咪， 系 红眼出场。 啊！佢知道啲嘢喎， 我真系唔系好明。 佢系咪知道咗啲嘢？ 知道咗啲咩啊？ 佢系咪知道咗啲嘢，所以先会咁样同佢阿妈讲噶？ 咁就 系咪佢阿爸派佢 check 咗好耐噶啦？ 咁唔应该用个欢迎喎？ 唔系欢迎，咪即系终于都捉到你啦！哇！ 咁我谂成个气氛都唔同晒，但原来佢系话佢想讲欢迎妈咪系隆重出场。即系我咁呢样嘢争好远。 哇！喂，如果呢个上台真系大件事，欢迎咁多来宾红杏出场。 我谂一世都唔使做。 其实我意思系好多红星一齐出场啫，咁样 唔使斗。 你几时知道红杏出场系衰嘢嚟？ 哦，好大个嘅时候啊。 即系琴日。 我谂前两年。 真系噶？咁你会唔会真系用错咗？ 我唔識佢，我唔識點解咯。我但係有時候點解啲人會講咁樣講嘅咁樣，咁後來先至知咯。 佢原本係好靚嘅呢個詩詞， 啱啊！ 佢上聯仲要係滿園春色關不住， 係 一枝紅杏就出場來咁樣。 咁點解會後來即係個演變就係個女人原來係？ 其實應該啲人話咧，寫呢首詩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諷刺緊嘅啦，因為滿園春色關不住，咁啊春就已經係嗰陣時大家都已經春心嗰啲嘢啊嘛。其實如果咁計咧，有另一個同植物有關嘅成語咧，其實我都係睇完出戲嗰個 trailer 我就終於知道。 係乜嘢啊，曾志豪？ 一樹梨花壓海棠咯， 係啊 係啊，係咪啊？又好靚啊嘛。其實你而家如果同個僆仔講咧，佢一定唔知你講乜。 係。 佢點會知道乜？原來一樹梨花壓海棠係衰嘢嚟。 你估佢真係唔知咩？ 而家啲僆仔 上網 check 下就知啦。 信唔信？而家问下， 知唔知点解啊？ 系咪讲植物噶？ 一定系植物啦，那个寓意啊！ 带你睇动植物公园啦，哎呀！ 好啦，交俾 Danny 陈百强啊，唉，真系有颜色嘅，所以真系啊，系粉红色啊，粉红色的一生啊 ，Danny 陈百强。吹开美丽的心，天上热情欢欣，你又为何伤感？欢笑一生，只要尽情开心，不要呆呆的等。情绪虽感到乱纷纷，不要让眉锁紧，快乐悠然会近。为何自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一星期以来单日个案最多的一日。啱啱过去的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新增个案由6至13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城市论坛》表示，截至上午11点，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共有167万8千人参与采样检测。他相信参与采样人数会超过170万，认为今次计划在两个星期内了解香港感染情况，找出隐性患者，有助防止疫情爆发。他又说，目前已经找到20多宗阳性个案，相信仍然会出现新个案。若果检测计划找到的确诊人数少，与目前疫情大幅缓和的趋势吻合。聂德权又说，政府检测工作三管齐下，包括卫生署和医管局，累计检测数字已经超过100万。高危群组检测数目达到49万。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检测数目已经超过160万，检测数字合共达到300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若果香港能够将疫情管控好，不再出现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并且好好利用在普及检测计划中提升的检测能力，加快推出健康码，有望放宽和内地以至其他地方的人员往返限制，有助加速本地经济恢复以及有限度的外出旅游等。陈茂波说，社区检测计划提升本港大规模检测能力，只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将已经强化的实验室设备和运作容量化为常规战备，日后再有小型地区爆发，就可以进行闪电围堵战，避免疫情反弹变为挥之不去的风土病。台湾南投县据报有排洪堤坝意外自动开启，导致溪水暴涨，冲走在户外露营的民众，造成三人死亡。台电表示，旗下管理的堤坝在今日凌晨四点和五点先后突然自动开启，初步不排除是故障，但是确实原因仍然在调查，台电会全力配合。搜救人员先后寻回两具儿童和一具成人遗体，另外一名成年男性自行游上岸。行政院发言人促请当局尽快调查是否涉及人为疏忽。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们一起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18811段多车，龙尾排队九龙座至五世纪念公园。土瓜湾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美景街介乎美光街至到洛山道的唯一行车线，现在是封闭的，驾驶人士仍然可以由美景街左转入美光街。就是土瓜湾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现在美景街介乎美光街至到洛山道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但是开车的朋友仍然可以由美景街左转入美光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试想象一下，当你的梦境和现实越来越接近，会是什么景象呢？画家维维以多梦不是梦为题，讲出他做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投身画家行业四年的感受。 展览的作品就主要是围绕着社区的一些写生的作品，题材主要是跟香港人有关系的，有些是小店，有些是城市的风景，例如一些社区的地图，又或者是一些壁画的初稿啊，这样。 那为什么你会以香港社区作为你画的主题呢？ 我觉得疫情之下的香港又是第二个香港，会出去一次探索也都会是一个新的体悟来的。大家看我的作品的时候，或者都会有一些对于香港一些新的看法，会不会产生翻多些好奇心去观察翻我们自己的社区呢？因为香港人有很多自己的故事，由我的作品去讲一些他们生活的小细节，咁我都会觉得有一种温度喺度啦。 嗱，知道维维你嘅画风系写实嘅，今次展示嘅十几幅用水性颜料嘅原画，有冇啲咩推介啊？ 例如啦，四年前嘅作品我会摆银芝麻防具啦。咁而佢以前咧，其实系喺新蒲岗嘅一个工业大厦嘅一个地方系展示文具。咁但系咧，佢今年咧就搬咗去旺角啦。但系嗰种承传文具历史嘅使命完全就冇变过嘅。就算将佢呢幅四年前嘅画展示出嚟，都会有一番感觉。 香港插画家维维个展，多梦不是梦，即日起至10月20日，中环原创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下去，我哋都一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什么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的。 咩系宅男？我觉得宅男系网上世界嘅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好多男仔都中意出街玩嘅。咁啊 ，Internet 出现之后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待喺屋企啦，所以系 Internet 嘅副产品咯。 咩系宅男？宅男就是留在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系咧，宅男都唔一定系唔靓仔嘅，我觉得都有啲。是靓仔的宅男的。 好啦，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继续中女宅男杀很大嘅，系啊，靓仔都变靓佬啦，系咪啊？经历咗漫长嘅岁月之后， 冇错，继 续保持靓都已经算好彩啦。 系啊，咁我哋而家即系当你背入漫长嘅岁月啦，咁可能你已经唔系普通嘅夫妻啦。 嗯。 即系夫妻的世界咧，都仲有分嘅，可能系夫妻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定系咧？而家 夫妻新世界 系啦，夫妻旧世界。即系当你结婚去到某个年份咧，我哋就会俗称呢啲叫做老夫老妻。 哦，系啊。 你真係差好遠喎。 你結婚幾耐啊？ 結婚10年咯。 十年啊，但你哋識咗都好耐啦。 識咗好耐咯，所以其實嚴格嚟講都係老夫老妻嚟㗎啦，真係已經計呢條尾都知道對方想做乜㗎啦。 係。 譬如嗰次好搞笑嘅，我哋揸車啦，一家四口咁樣出去咧，阿仔喺後邊會問問題㗎嘛。佢 你哋點識㗎？ 唔係佢可能係傾啲無聊嘢。 我點樣嚟㗎？ 傾啲無聊嘢啊，佢係會問。佢係會問啲無聊嘢咯，可能無端端話，譬如話六個人會唔會打得人恐龍咧，又問呢啲咧。咁所以個重點唔係佢嘅問題，係我同我老婆咧係可以無同一時間咧係俾同一個反應嘅。譬如佢一講話，六個人可唔可以打人隻恐龍咧？我哋兩個話梗係得啦，佢語氣都一樣嘅。跟住我望一望，跟住然後嗰陣可能咧阿仔又再問第二條咧，即係話到未啊？跟住我就話差唔多啦，中文咁啊，又係一樣嘅反應。跟住我都即刻計。即刻廿文廿武啦！我同老婆讲，唔好抄我啲反应先得噶，系咪？ 但系心里一定暗喜啦，真系唔好搞错人啦。 系啊，冇错。然后佢就好唔开心咯，点会同我一样嘅啲反应？ 咁你哋相处得耐啊嘛？ 你有冇呢种咁即系真系会无形中噶，好搞笑噶。 我同你嘅情况有啲唔同 啊。 咁因为咧，我嘅另一半咧系一个好专注，唔系佢好专注工作，但系其实佢有工作以外嘅好多嘢咧都系。唔係好留心嘅，咁、 哦、 所以我都話我係 彈緊佢， 我唔 係 啊， 嗰句 唔係，所以我哋咧有 識做嘢，唔識其他嘢、啊。 唔係，我哋有心有靈犀嘅時候，但係咧我哋 即係唔講出口、啊， 但係大部分嘅時間係互補不足， 哦、 你聽埋我講先得㗎，係啊。咁我做咗佢個填充啊嘛，佢就話我係佢嘅 fill in the blanks 啊嘛，係咪？咁有好多 blank 啊 ，blanks。 我想人可以 fill in my bank B A N K， 唔好意思，我啲发音唔 系 好准， 你发过啲音唔准啊 ？Blanks 系啦，冇错，咁所以就系咯，咁我就即系 唔系咁，但系你哋总有默契嘅一面噶。 咁有，我谂我哋有共同嘅嗜好啦， 系咯， 或者我啲价值观啊等等，譬如我哋讲啲嘢有时就好相似，譬如我哋话系啦，你啲钱咪就系我噶咯，我嘅钱就系我嘅钱，你嘅钱就我嘅钱，即系嗰啲咯。 冇啊，我见到 好一致噶， 系好一致咩？系咩？我 feel 唔到好一致喎，真系唔系，但系佢好嘅，佢会逼到 ，sorry 唔系逼，系要求到佢老公陪佢一齐跑步咯。 我唔系要求。 是他主动的。 我觉得呢相处这么久，我认识了他7年了、 okay. 今年我是从来没有逼他做过任何事，他调回转头都不可以逼我做任何事。 他只会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跑咯，我夜晚被人打劫你不就看报纸见到我咯。 Sorry, 他不是这样说的，我要保护你的。 好笑啊！真系， 哇！ 真系无管动，唔系啦，即系我哋作为两 pair 老夫老妻嘅代表，咁如果我哋咧要真系好认真去问呢个问题，就话究竟老夫老妻咧，同埋所谓少夫少妻咧，佢哋会遇到嘅感情问题咧？嗱、我哋未睇一间个报告之前， 系啊，有个报告。 其实你有冇曾经谂过就系、是、究竟老夫老妻佢会遇到嘅感情问题，同一般普通嘅后生仔女咧有咩唔同咧？ 老夫老妻遇到， 其实严格嚟讲咧，我同彭晴而家都未去到嗰格嘅，我哋即系就好难话，我哋已经系属于即系超级老夫老妻啦。 我谂咁讲啦，少年嘅时候啦，或者啲年轻夫妇啦，咁佢遇到啲问题，你会明白嘅。为咗细路仔， 系 一定成日拗叫， 系 嘛？啊，做唔做功课啊？拣咩学校啊？呢样嗰样管教嗰啲咧，好多时候都系为咗呢啲嘢去做嘅。可能佢后生啲啦，你系为佢做乜？你成日同个秘书一齐啊？做乜你成日同嗰个男仔一齐啊？做乜你成日同个女同事一齐啊？ 即系一啲感情嘅多啲。 系啦，感情嘅、或者为咗啲家庭琐事呢啲， 会 比较多啲。好啦，我想象下到年纪大咗系咩咧？可能啲仔女已经唔喺度啦，空巢期啊，叫做所谓。咁以前佢就可能成日翻工啦，係咪？或者大家成日都各有各忙啦。 而家就係捉棋喎。 而家多咗時間對住，其實嗰個摩擦咧 又多咗， 可能有機會就係啦，多咗咯。我唔知啊，豪仔你有冇 好激動啊？你 係啊，電話都 電話都跌埋喎。唔係，我都係諗咧，最明顯應該就係咧到你結咗婚，特別有細路之後咧，你好似咧要求對方咧用愛嗰方面嚟付出咧。可能是少了，即我想你很难会听到两个夫妻呢，即特别是有小孩之后呢，可能他会有什么不开心，跟着说你有什么不开心啊，我觉得你现在不够爱我了，这样没有。夫妻呢可能已经会觉得说， 仲有時間諗你愛唔愛我？不如諗下點幫我仔報學校啦咁樣。 所以其實呢個咪一個問題咯。 係啦，可能係嘅。於是乎咧，應該就係拗下拗下咧，好似彭程所講咧。中间结婚嘅时候咧，冇讲出声，因为大家都觉得咧，根本就冇时间谂呢啲嘢。哎呀，仲点会谂佢有冇陪我拍拖睇戏？或者出去食饭？ 或者你话做乜要为喊个仔燥啊？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到呢一啲所谓嘅暗病咧，佢匿埋咗你嘅身体里边。到头先你讲嗰啲咧，啲僆仔大咗啦，空巢啦，你突然间咧就发现咧。嗰啲暗病咧，全部涌曬 出嚟。 哦，死佬真係唔愛我嘅喎，佢、真係唔陪我嘅喎。點解我哋兩個坐喺度咧？望住個天唔講嘢嘅咁樣，真係冇喎。嗱，所以咧呢、這個可能就係、是、當你話呢都係大齡夫婦咧、又唔一定係講到好老啦。你有翻啲年紀，有翻啲歷練嗰啲咧， 結婚好耐可能。 係啦，可能佢就會遇到呢、這、一個問題。咁、可能同咧少年夫妻咧。是不同的，其中一样一样可能是这样的。 是的，所以其实你说几难啊，一生人里面你要保持那个婚姻呢，成日都提醒大家，是啊，婚姻要很努力地去经营的。 是啊， 怎样经营啊，是不 是你有没有时间去经营先得的。 嗱，我们一阵回来呢可以跟你讲一下，因为呢这个报告就说呢，银龄夫妻啊，有回那么长一年纪的夫妻呢，他们会吵架的因素，他说有一些原因呢，少夫少妻先有嘅啫，对佢哋嚟讲 ，sorry 系唔适用噶。 到底佢哋遇到啲咩问题呢？其实会唔会系你同我都遇到嘅情况呢？ 你问下你隔篱嗰个啦，而家 一阵翻嚟倾下。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侣。让爱人你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愿每天和好，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 Family man. 係啊，冇錯，好多天王都變咗係， 係啊，誒變咗做咩啊？變咗做爸爸啦，變咗做丈夫啦。 呢只叫咩名話？ 全日愛啊，黎明啊。 但你知佢以前都有隻全日愛噶嘛？ 我知呢個係 全日愛，全日愛，全日也可以被愛。 嗰個係全日。OK， full day 嘅意思，呢个系存入啊 ，deposit 啊，即系存啲钱入去，但系呢个存入系存入爱。 所以你谂下系咪争好远啊？ 哦，梗系咯， 即系少年天王嘅时候咧，就情歌真系摆到明就 系 即系男欢女爱啫。哇，而家多咗好多嗰啲，即系譬如早排嗰只顾家嗰啲咧，全部都 系 好多亲情啊咁样嘅。 成个形象唔同 晒。系啊，嗱，头先我哋都讲啦，一啲咧所谓比较大年纪啲嘅夫妻咧，咁究竟佢哋会遇到一啲乜嘢嘅问题咧？咁呢个其实就系旧年噶啦，已经旧年咧有一。过去到十二月嘅一个报告咧，佢就访问咗啲五十岁以上嘅嗱，所以我哋两个仲未到吓，咁啊五十岁， 讲明系未到， 系未到未到，系咁啊迟早实到噶啦，系咪？ 我知而家未啊嘛。 五十岁以上嘅呢啲所谓银龄夫妻，就问下佢哋一啲婚姻状况，就做啲调查嘅，咁啊问下佢哋，喂，你觉得咧你两公婆咧最容易咧有嗌交啦，有冲突咧，系因为咩原因啊？咁样。咁佢话一个结论咧就好得意嘅，因为有一啲我哋以为系凡系异性相处咧，都可能会引起冲突嘅原因咧，就喺呢啲大年纪嘅夫妻里边就唔适用噶咁样。不如我先讲俾你听系边样咧。 好啊。 佢咧就系话伴侣同异性过分亲近，佢话呢一个元素咧对嗰啲大龄夫妻嚟讲就话，哦，我唔会因为呢样嘢而同佢嗌交噶。即系话咧，即系我哋如果演绎嘅话咧，即系话你系唔会个老婆咧就唔会因为话。细佬，做咩头先同阿菠菜莲倾咁多啊？好耐倾咗。 哎呀，我都系想佢一阵间买菜嗰时候送多两条葱俾我啫。 咁我又同阿麦如星揽头揽颈得唔得啊？ 我知道你一定唔会嘅。 佢会、 啊。哦，咁啊，如果佢肯送根虾俾你嘅，咁你咪去咯。 你老婆只一根虾咋？岂有此理！即是说他们大年纪那些就不会这样的。 真的都死佬你玩得出什么样子是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现在会不会合这些醋的即如果你被你见到你老公呢下去做什么买面包的时候买这么多条肠仔包啊 不过他成日都被人望的。有时候我都会说哇你原来眼金金望着你。 即是你都不喜欢的。 我不是不喜欢不过我会问他我你知不知道这样。不过即係有時我都有望到佢睇第二啲女仔啊嗰啲嘢啦，我都唔出聲嘅。 你唔出聲？ 我唔出聲嘅，但我 不過就偷偷地買兩個包包咯。 我就係觀察，我就係觀察咯。 但有唔高興嘅， 少少呷醋一定有嘅，好正常啫。 我都仲好可愛，如果你哋咁樣，佢有冇呷你醋噶？ 有噶。 阿張，做咩跑步啊？著條咁短嘅褲啊？ 我試過， 成個膝頭哥都睇到啦。 佢有做咩？你同人哋影相黐得咁埋啊？咁樣，即係佢有時都會有呢啲咁樣。你咧，你冇咩？ 我冇啊，真係。 你有冇呷醋啊？ 佢而家好少接觸異性啊。 佢好少接 触，佢净系接触我两个仔。佢好少接触异性。 唔系，我知你， 我都想揾个合作。 我知你好避忌嘅呢啲， 系啊， 人哋黐埋啲，你即刻弹开啊。 唔会噶，我会照影噶，唔系，我会照黐埋，不过唔好影相啫嘛，影咗唔好 post 出嚟啫嘛 ，post 咗打我格仔啫嘛。 咁但系原来发觉，即系年纪大咗。 但系合唔合理？你觉得对年纪大嘅夫妻？ 嗱，我就觉得喺我妈身上就唔系咯。 系你讲过，你阿妈咧，即系依然都 keep 到 少 女嘅情怀嘅， 系啊。 但你阿爸冇调翻转系咁啊嘛。 我老豆唔会，系啊，因为佢知道天下乌鸦一样黑啊嘛。 即系点啊？ 即系个个靓到咁烦，所以佢一个够啦。 唔系，我意思系你老豆啊，佢唔会吓翻你阿妈醋啊嘛。 哦，冇啊， 系咪啊？ 系因为冇异性，系 咯， 冇异性之恩。同你嘅情況一樣 我哋唔係講各自講到我哋嘅伴侶咧，就嚇好似冇曬市場咁樣。 但我諗我都好，即係都明白呢、這個可能都唔，其實都冇乜所謂啦。去到咁嘅年紀， 可能係啊， 會唔會咧？ 即係會唔會大家咧對啲銀齡夫妻嚟講咧，咁佢五十樓上嗰啲咧，可能佢就會覺得話佢即係自己嘅伴侶應該都唔會有再出軌咩？六十歲仲出軌，咪真係有 嘅。我知我明白，即係入花叢嗰啲都聽唔少嘅， 好多 咪由佢咯， 揀妹妹喎，通常。都 咁咪系咯，系咯， 好少就 拣翻啲卡，差唔多，因为俾啲 friend 留。 唔系，系咪啊？好少啊，见佢拣弟弟啊，即系通常咧，如果你话林女游花丛咧，唔知点解都系男人衰多噶， 系 咪啊？好少个老婆咧，阿老婆做咩你七十岁咁样咧，仲着咁低胸衫啊？咁样识咩啊？攞买报纸唔使着靓啲啊？ 喂，七十岁都咁样着得靓嘅话。真系要小心喎、啊，讲你听。 都系，嗱呢个第一啦，呢个就系咧比较出人意料嘅，就可能，但你又明嘅咁样。 系啊。 好啦， 咁但係另外呢，如果我哋讲个 top three, 佢哋喺咩三个原因之下最容易有冲突呢，嗱呢、這个就好得意嘅。因为佢同一般嘅夫妻其实可能都係面对同样嘅问题。係啦，包括係咩呢，就係、是、话伴侣唔明白我真正嘅感受同埋需要。佢、就话呢，可能係挂住睇手机啦，令到自己呢就好似俾人忽略咗咁样。 啱啊，呢个系喺任何年龄层面嘅夫妻或者朋友啊，好多任何关系都会出现。 同埋呢，我想话呢三个理由呢穿嚟穿去呢，我觉得同一个理由一样㗎咋。因为佢三个理由呢，第一个就唔明白我感受需要啦，第二个就话挂住睇手机呢令到我被忽略啦，第三个理由就话呢冇沟通。你唔发觉呢三样嘢好似讲同一件事 咩？即系你唔得闲陪我咯。 就是、大家嘅。 唔係大家冇傾偈咯，大家唔知道對方發生咩事咯，唔溝通咯，係啦，簡單啲咁講啦，係。 同埋咧，呢三樣嘢咧，其實你甚至乎可以話係佢有因果先後次序㗎、可能就係因為咧，佢唔係好知道你有咩感受或者需要咧，佢就唔知道你需要我啊。咁於是乎相對無言咧，就不停喺度打機。咁越打機咧，就越忽略對方。去到最尾咧，就會令到個老公老婆是打一面咧，就覺得話欠缺溝通。 係咯， 淨係得打機嘅啫。 冇其他嘢啦，你都系發覺喎，即系第三者咧，即系除咗话啲细路仔可能系成为家庭里边咧夫妻嘅第三者之外，其实咧啲手提电话啊、电脑啊嗰啲都系嘅。一阵间我哋可以详细啲翻嚟， 好啊好啊， 都同大家一齐讲下，大家面对呢啲咁嘅即系情况啊，唔知喺你身上咧，到底都会唔会大概都会出现咧？其实真系觉得一啲都唔出奇啊。 各位夫妻，无论几大年纪，都要好好经营嘅。我哋晏啲就话俾你听，究竟有啲咩例子影响佢哋嘅感情啊？ 各自有各自打機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哇，不係不知幾鬼多。 你想我自己打機定個隔離屋打機啊？ 你打咩機啊？你講啊，麻雀啊！ 公自行游上岸。行政院发言人促请当局尽快调查是否涉及人为疏忽。美国西岸山火持续，各州合共增加至超过30人死亡。在俄勒冈州，消防人员正是扑救最少16个火头，当局下令40000人强制撤离。紧急部门官员说已经确认最少10人死亡，警告死亡数字可能增加，又说早前失踪的几十人仍然下落不明，已经作出要处理大型死伤事故的最坏打算。俄勒冈州、加州和华盛顿州的山火已经持续三个星期，烧毁几百万公顷土地和几千间房屋，成千上万居民要逃离家园。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有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们一起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梳士巴利道一段多车，龙尾去到佐敦道。而土瓜湾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美景街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唯一的行车线现在是封闭的，但是驾紧车的朋友仍然可以由美景街左转入美光街。东涌的文东路就有渠务工程，文东路和怡东路交界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我是恬淡情怀的刘善仪。逆境当前，我哋要有毅力同耐力。逆境过后，我哋一定会更坚强，更懂得珍惜。同心抗疫，我哋一定会见到蓝天白云，世界更美好。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面。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一首歌之后，世界就会回复正常。佢都想啊。 试问如是世道，谁不怕受伤？爱，试问谁？ 话呢一首歌系上年差唔多呢个时候开始写嘅，之后就摆低咗，冇再继续。突然佢听翻未完成嘅旋律，觉得相隔一年，世界都好似冇变好到咁。于是心入边希望完成呢一首歌嘅创作，希望世界变得更好。 争取过，坚守过，不怕碎跌倒。 作歌填词都系 Candy 自己，编曲有 Candy 苏豪，监制 Candy Tommy Ho。 是谁闯的祸？ 上榜四星期回落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 ，Candy 孙晓妍如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系啦，其实我好心急啊，听阿豪仔系啦，一阵翻嚟同大家讲下， 系 即系五十岁以上啊，系咪啊？ 系冇错。 到底佢哋嘅婚姻系咪遇到啲咩 咩难题咧？系啦，同埋应该点样处理咧？即系可能好多心机嘅听众可能都话：系啊，我死咯，好耐冇同佢倾偈啦。但嗱，佢又唔滚，佢又唔倾偈啫。 你又唔会嬲佢同第啲异性？ 佢又冇任何嘢，咁但系。原来呢真係好似大明一派嗰隻歌呢，我冇妒忌也算爱你吗？即係如果乜嘢都冇嘅话，咁平淡如流水囉，咁点算呢？ 同埋呢大家啲拗叫呢，基本上就係一点一滴嘅过去咁多年以嚟嘅累积啊，就係喺呢啲咁嘅时候啊，爆发。火山爆发咁爆出嚟啊！ 晏啲同你再讲下大龄夫妻面对嘅争拗点处理啦。 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唔好争拗啦吓，听下歌啊！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佢嘅广东版本咧，可能大家好熟嘅。今日喺中女歌曲龙虎榜咧拣嚟嘅系佢嘅国语版本啊，佢系王杰安妮。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恨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我哋广东话咧，嗰个版本咧，记得系边一只歌啊？ 系咯，可能他心要占我。所以头先我第一次听呢个国语版嘅时候咧，我觉得好新鲜。我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作品嘅咧？咁样， 系啊。原本呢一只歌未改编做广东歌之前，咁就其实系一首国语嘅歌曲嚟啦。 哦，原来反而系咁样啦。 系啦，咁啊，王杰嗰阵时就当然1987年嘅时候，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哇，真系好鬼突出啊！ 系， 即系因为佢把声咧， 系形象啦。 啊，系啊，好孤单啦、啊， 冇错。 你知呢咁嘅男人先至咁，佢点解佢会咁噶？ 系啊，佢同埋永远都系苦情歌嚟， 系啊， 佢唔能够幸福噶。即系如果你叫佢唱嗰啲咧，即系甜甜蜜蜜嗰啲歌咧， 系啊， 怎么唱？ 嗱，嗰度唔係王者嚟噶啦，真係 啱啊，冇錯。咁所以咧，呢一隻歌真係啱曬佢，亦都係一個都幾悲慘嘅故事。 仲有真人真事喎， 屬於王嘅故事。嗱，隻歌係其實係佢自己作曲嘅，係王自己作曲嘅，作詞嘅人咧就係啊陳樂融老師啦咁樣。咁呢隻歌點解係咁屬於王傑？係咩故事咧？同佢嘅初戀咧，原來係非常之有關係。 係。 佢嘅初戀情人真係叫做安妮， 我就係叫呢個 Annie， 係啦，冇錯。咁啊，佢哋點樣認識嘅咧？真係啊，可能真係以前啲人都好中意跳舞，即係所以就離唔開喺個舞會上邊，跟住。未矮咁样， 系啦， 可以请你跳舞啊！即系我谂呢啲，可能你都 应该都系啦。大家哇，面贴面啊，鼻尖碰鼻尖，系 系啦。咁啊，王杰真系喺舞会上面认识啊，Annie， 咁啊，真系系啦。咁啊，即系都好怕丑啊，鼓起勇气咁样见到，系咪可唔可以请你跳只舞啊？咁样啊吓，咁嗰个女仔本来咧，即系都唔好想起身，即系王杰好似唔系好想，王杰又觉得哎呀，点解你好似唔起身咁样嘅？发生咩事咧？ 咪食柠檬都 OK 嘅。 系嗱，亦都预咗啦，系咪你咁嘅时候？咁但系咧，后来咧即系扰攘咗一阵啦，咁佢发觉个女仔咧，咁终于都起身啦。咁但系佢一起身嘅时候咧，王杰就觉得好尴尬。 哦，咩事？ 点解发生咩事咧？ 系 原来呢个女仔咧，佢唔系一个普通嘅女仔嚟嘅，佢系只脚咧有啲残疾嘅。 哦， 所以佢一起身 不良于行嘅。 系啦，冇错。所以佢一起身嘅时候咧，就发觉哎呀死啦，好似令到佢好尴尬添。 系啦，你谂下嗱，你本来谂住即系请个女仔起身咧，系希望即系大家有啲亲密啲啊，或者有啲活动啦，点知原来。你嘅邀請咧，反而令到佢可能突顯出自己的一種缺陷。 係啊， 咁女仔可能就接受唔到噶嘛呢啲嘢，好尷尬啦，就係呢個位。 反而去到呢一個位係咩咧？個女仔肯同阿王傑跳舞，但係呢隻舞咧，即係王傑覺得太尷尬啦。即係原來你有殘疾，但係你都肯應承我，所以未跳完呢隻舞咧，即係大家就已經 有意思啦。 走咗啦，即係大家唔好啦咁樣啦。咁但係王傑就覺得好唔好意思咯。咁於是乎就即係第二日就話向佢道歉啊咁。慢慢慢慢，大家咧就真係可能日久生情啊。 OK。 咁亦都可能喺舞會其實都有啲一見鐘情啦。 如果唔係佢都唔會自己唔方便都肯嚟接受王傑嘅邀請。 啱，冇錯啦。咁啊，係啦，慢慢佢哋又抱出呢個暖曲啦。咁啊，呢個真係王傑。 絕對應該甜蜜㗎。 啱，你講得好啱。照計就應該甜蜜。 甜蜜㗎。 咁但係後來咧，呢個女仔咧就同佢拍咗拖一陣，咁啊發生。做一件咩事咧？就系、是、因为呢个女仔个屋企人，佢爹哋妈咪嘅婚姻出现咗问题，离婚，咁佢就要离开香港。咁好啦，去到呢啲咁嘅时刻，咁啊通常就出现啲咩嘅情况啦？ 生离死别啊！ 系啦， 系 唔紧要嘅，我会等你翻嚟嘅咁样，系啦，咁啊谂住都等呢个女仔翻嚟啦。咁當然同一般嘅古仔一樣啦，佢哋就冇再見過面啦。 哦，即係拆散咗啦。 係啦， 俾大時代無情拆散。 係啦，咁但係咧拆散，我諗即係生離當然都好慘啦。 係。 咁但係咧，去到隔咗好多年之後咧。王杰咧就喺人哋嘅口中知道咧，佢呢一个嘅初恋嘅女朋友咧系一个混血儿嚟嘅，就话去咗美国，然之后咧遇上一场车祸，跟住后来就唔喺度啦。 会唔会太韩剧咗啲咧？ 真系， 即系系咯。喂，你由生离变死别喎、 啊，系啊，冇错，咁所以即系令到王杰都非常伤心，即系佢哋真系永别啦。 因为我头先睇嗰时候咧，我见到个古仔，佢本来就话佢要跟佢阿爸阿妈咁离婚分开啊嘛，佢仲话嗱，我哋约定你啦，我哋翻到嚟香港要相聚嘅， 系， 点知呢个约会一路都冇实现到咧。我谂王杰开头因为嗰啲资讯好唔发达噶嘛，当年、可能佢系会觉得话佢老张咪唔要我咧、即系佢系咪放弃咗我咧，系咪唔同我一齐咧？哇！嗱，你有咁嘅心情，后来直情知道佢系有苦衷，系有一个佢离唔到嘅呢一种苦衷。哇！我谂嗰个心情嘅，即系嗰种痛苦咧，更加巨大啫。 啱啊，咁啊，打击好大啊。 哇！咁我知呢只歌咧，如果咁样睇。嗰啲歌詞好到喎， 直情係啦。 喂 ，Annie， 我用生命呼喚你喎、 啊， 哎呀，真係好慘喎！ 一眯埋眼就諗起你啦，係嘛？即係冇忘記過你大家之間嘅呢。 同埋我突然間覺得咧，我對王傑成個形象咧又再咧立體多啲啊！因為以前咧你就會覺得哇浪子，但係咪 image 嚟嘅咋？有冇咁慘啊？咁、但係原來佢個身世，即係起碼喺愛情路上面咧。曾經有過一段咁刻骨銘心嘅即係天人之戀啦，咁啊難怪佢後來個形象全部都係苦情啊、唔開心啊，即係又理解到喎，真係。 咁王傑自己本身都真係好傳奇， 係啦，都係。 即係佢自己屋企又麻麻地啦，即係佢自己本身好似話佢屋企都麻麻地啦，又做過好多行啦，即係有好紅啦，跟住而家我哋都即係好似好多都冇見過佢 啦，係啦，冇錯係。 即係佢嘅身上，你都講得好啱。 啊，好好好惨，好似唔知系咪身上揾唔到幸福咁样嘅。 系啊，即系嗱，我唔系王杰标准歌迷，其实佢有冇一只歌咧系开心噶？我哋大部分听到嗰啲咧都系比较苦啊，比较悲啊， 俾人掟啊， 系啊，即系 话浪子心啊。 系啦，我哋而家拎住佢一只集锦碟， 系啊， 佢有啲名咧，几分伤心几分痴啦，《睡眠浪子心》啦，故事的角色啦。一无所有啦，上帝也哭泣啦，话冰冷长街啦，冰冷长街都冇理由系好温暖嘅，系咪先？心痛啊，人在风雨中啊，哦、啊，温柔的你个名系最好噶啦， 系啊， 但系呢只歌咪都应该系， 都唔系 再远飞 难舍弃，系啊，即系、啊、其实都系大家有少少即系别离嘅一只歌曲。 系啊，咁啊，但系呢只歌就去到用歌词写翻自己嘅故事出嚟咧、嗯，可能又可以抒发佢少少 内心嘅情感、 啊，内心嘅情感啦、 啊，都系一种纪念添啦。 系啊，我估唔到原来呢一只歌背后真系可以话喂。我谂佢平时应该唔 系 好想唱国语版咯，会唔会咧？ 可能勾起， 即系你勾起自己好大嘅一种伤心喺喺、嗯、背后啦，估唔到 喺个内心里边永远都可能摆住啊。 同埋我突然间谂起，当个 Andy 好用力企起身、 嗯、 去迎接你，但系点知命运无情地又将佢揿翻低，哇！真系呢几个环节真系 刻骨铭心， 系啊！呢、啊、首就系王杰。普通话版本的安妮啊，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初恋真系吓好难忘，尤其是好似头先听到王杰呢一个咁刻骨铭心嘅故事啊， 系冇错冇错， 系咁，但系系咪代表咗真系之后又找到幸福咧喺埋一齐？ 系啊， 即系现实又真系啊，可能两个故仔两个版本啊。 咁、啊、当然啦，以前都有人咁讲噶啦，凡系咧 隔离返乡啊， 唔系点讲咧？佢话有个定律噶，佢就话咧嗰段爱情咧几时系最叫做激昂啊浩荡荡气回肠。就是佢时间越短， 嗯， 时间越短的爱情就越能够咧最珍贵啦，同埋咧即系好似好过滤晒咧所有杂质咧，你未有机会浮出嚟啊！你谂下，譬如可能你哋嗰段恋情得一年两年咧，甜蜜都未嚟得切啦， 所以偷情咪最开心短暂咯，因为时间有限啊嘛。 你说得对，系啊，通常都系咁嘅，又或者咁样讲。睇咩最精彩呢？梗系嗰啲预告片啦、trailer 啦，嗰啲系最精彩噶嘛。你睇到 咸片， 唔系咸片都要睇 trailer 就最精彩啦。曳啊你啊，唉曳喎！ 你讲呢啲老夫老妻 系啊，唔系就算我头先都认真噶，就算你话咸片咧，成个几钟噶嘛，你应该唔会，你应该唔会每一分钟都觉得咁精彩噶。嗱 ，trailer 就唔同啦，系啦 ，trailer 一嚟就哇就已经系咁样啦， 系啊， 你就好兴奋啦， 追落去啊，天之 追落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拉匀咧嗰段关系咧拉到咁长咧，好正常嘅，实有一啲所谓平淡如水嘅位，又有一啲直情系就失去咗一啲溝通嘅嗰種可能咯。 咁我又唔明喎、啊，咁點解有啲夫妻又做得到咧？有啲你見到七八十歲個個都話啊，佢係我即係生命中嘅另一半啊，我一生人裏邊即係好感激遇上你啊，好幸福咁結婚咁耐都好幸福。 咁、哦、當然有可能啦，周星馳啲戲兩個唔係周星馳啲戲兩個鐘你都覺得好笑噶。 但系得一个周星 驰啊嘛，唔多咯，所以咪真系啱嘅呢个比喻，唔系你每一出嘅电影咧都有机会系咁愉快嘅，由头笑到尾嘅嗱。譬如头先讲咧，就话究竟啊佢哋有啲咩拗撬咧？我觉得其中有个例子咧几得意嘅，佢嗰个所谓咧唔了解对方咧，佢唔系好深嗰啲咧话你唔明白我嘅志向啊，你唔明白我嘅理想，唔系呢啲，佢反而系咩咧？佢话个老婆咧好中意咧食零食嘅， 嗯， 咁咧个老公咧。就每一次见佢一食零食咧，夜晚食完饭食零食咧，佢老公就会得一句啦：食唔饱饭咩？你做咩一定要食零食啊？咁样，咁点解个老婆会中意食咧？原来佢话佢系中意食零食咧，就爱嚟即系好似减压啊、口痕啊咁样咧。佢话咁多年都系噶，即系结咗婚几耐都系咁样嘅。 但佢冇留意。 但原来佢话咧，佢老公一路都唔知道，佢又冇同佢老公讲。咁啊，佢老公就净系会将呢啲事咧理解就系话咧。佢好唔饱咩？系、啦，就不满啦，就闹佢啦，话佢唔健康啦，佢就会觉得好沮丧咁样。嗱、你就咁听咧呢件事咧，鸡毛蒜皮、芝麻绿豆到不能够再细， 你就可能咁谂啦。 唔系，我哋外人听啊。 系啊，我知 道。但你谂下佢里边嗰 唔系啊，我代入不过嗰个太太嘅角色咧、啊，我会好明白。 系啊，你讲嚟听下。 唔系，因为咧真系，你谂下，我同你结咗婚咁多年咧、 嗯， 原来我呢啲咁常做嘅一啲习惯咧。 你都冇放在眼内，咁究竟你有冇放我在眼内噶？你明唔明啊？ 使唔使咁夸张啊？ 唔系噶， 所以女人成日上光上线真系好犀利 啦。唔系上光，所以点解啲女人会我的头发有冇唔同咗啊？我今日呢件衫有冇啲咩咁特别啊？佢就系想你知道究竟你喺。那个太太在你身边，你究竟有没有成日留意他的呢？ 我最近都有学习了这样的、啊、我最近都有学习的、啊、因为为什么呢？我真的终于知道我老婆呢，她一不开心呢、 嗯、 她真的会不雪糕吃的。好鬼典型嗰啲港產片嗰啲劇情呢，我佢上次同我讲话，我好唔开心啦，可唔可以俾一桶雪糕我筆啊？跟住我话唔系啊，老婆。我话你仲有 quota 食雪糕咩？你唔好理啦，我要食啊！ 真 系揾交啊！系啊，冇错，揾交。佢仲要，佢真系攞嚟食噶。 但系我想请教你，点解你突然之间先至发现佢一唔开心嘅时候会做呢啲举动？ 因为佢连续两次都叫我滗一桶雪糕俾佢食咯。咁我以前唔理佢嘅， 嗯， 因为我以前咧，好似 你拍 好似嗰个老公咁样咧，你冇谂过佢唔开心食雪糕，你就系以为佢口痕咧想食雪糕。到而家咧，我终于就 feel 到，喺咩情况底下？ 系啦，佢真系嗰啲唔开心，嗱，唔关我事噶，申报利益先。 我冇咁谂过， 唔关我事噶。咁但系系啦，原来佢真系要食雪糕咯。 嗯， 真系要噶。 咁你太太有冇嬲你呢样嘢咧？而家先知，你跟官咁耐都唔知官姓乜。 哦，我谂佢已经属于系放弃治疗噶啦。系啊，佢好难得你而家肯卖俾我就算啦咁样。佢而家知道就应该会再嬲啲，系啦，跟住再食多羹雪糕。 唔系，所以我觉得系咩？点解啲男士成日俾个太太 好粗心、 粗心大意咯？ 系啊， 唔系调翻转都系明嘅，即系大家可能嗰个焦点摆喺平时嘅工作啊，甚至仔女嗰度咧，有时就错过咗呢啲情形咯。 系啊，仲有一个咧，佢喺个调查里边咧，佢就话反而咧，你以为佢哋会唔会为咗臭酸啊？因为已经佢到个年纪系臭酸啊嘛，佢话会为咗臭酸而拗叫咧，佢话又反而都少嘅。即系排嗰个争拗位咧就唔高，但系咧，譬如喺我爸妈身上面咧就啱啱相反。 哦，系 啦，喺我成日见到佢哋两个沟通啊、嗌交嘅过程里边咧，对于点样臭酸咧系占咗好大比例。 因为佢哋系大家南辕不切嘅， 南辕不切，可能一个咧就好紧张嘅，即系咧最传统嗰啲咧抱在手上又惊融掉，放在地下又惊跑掉。咁、嗯、但系咧，譬如我妈咧就相对理性啲噶嘛，你摆低佢啦，你摆低佢嚟食饭啦，你唔使咁样揽住佢嘅身嘅。跟住我老豆就会唔理佢，唔得。我要揽住个孙，跟住咧又喂佢食饭咁样咧。不呢啲我就见佢哋都拗好多嘅，但佢哋呢啲拗咧，我又觉得又相对系咩咧，又开心嘅。 嗯， 即系佢因为佢拗咧，又多咗好多热情啊， 哦、 又多咗好多倾 活力啊 ， 话题啊 ，甚至乎咧，佢哋会譬如我第一个仔嗰阵时咧，佢哋最零舍紧张多啲啦，佢哋会借埋书啊。即系借图书咧， 做个好爷爷、好嫲嫲，唔系佢，系咪育儿嗰啲？ 系啦，纯粹育儿，因为市面上又冇咁细致，又冇出到系净系爷爷专用书嗰啲啦。咁佢哋我妈就好有心咧，就攞啲书睇啦。我老豆又，哇，睇晒嗰啲视频咧，短片啊，得闲无事就同我讲话仔啊，嗱，你咁样教先得啦。哇，我见到佢哋好似容光焕发咁样啊，即刻， 即系好似回复翻以前佢哋做爸爸妈妈系咪啊？嗰种身份其实都有少少。你谂下，如果你爹哋妈咪对个孙咧都咁着紧啦。你回想翻转头，佢哋凑你哋嘅时候啊， 都可能系嘅， 都可能一样都系啊，投个百分百嗰种热情同埋投 入。系啊，咁但系咧所有银龄夫妻咧，你都要记住咧，佢就话有阵时惯咗啊，咩都话老夫老妻咧，就咩都唔使倾，咩都唔使讲。佢话其实年纪大咧，唔代表对身边嘅人咧冇要求噶。呢、這个真系咧都一字咁浅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即系留意，佢未必会再合理躁，但系唔代表你可以咧净系望住部机。完全唔理佢咁样噶呢、這个， 系我谂系可能即系大家咧耐咗之后咧，系真系种种原因啦，系啦累积落嚟，头先即系之前所讲啦，少咗嘢讲啊，大家好似都忘记咗曾经热恋嘅时候 啊。系啊，冇错，咁所以咧，而家佢就话啦，你哋可以试下做啲咩咧？投入时间咧，就系揾共同兴趣啊。 系， 咁你就可以容易啲有沟通嘅方法啦。 好啊，点揾啊？突然间都从来都冇共同兴趣，偈都唔倾、啊。 不如我哋以后就一齐落去买餸咯，又一齐落去买餸。唔系噶，我觉得真噶，一齐落去买餸 系 啊，大家为条鱼嗌下交都几好啊。 你讲真噶。哎呀，好啊，嗌多啲交真系好热情啊，系咪？起码都系沟通咧。继续陪着你走啦。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 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一星期以来单日个案最多的一日。刚刚过去的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新增个案由6至到13宗。警方以涉嫌串谋诈骗拘捕3名不良财务中介公司的骨干成员，涉款超过200万元，相信已经瓦解一个活跃2至3个月的犯罪集团。被捕2男1女，介乎19至24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发现有人假扮银行职员，致电一些有异案楼宇贷款的受害人，声称他们的异案贷款违法或者违约。骗徒透过提供受害人资料，以及将办公室布置成律师楼，博取受害人信任。受害人听从骗徒指示，透过中介公司向财务公司借取巨额贷款。听信骗徒声称会为他们偿还异案贷款或者重组债务，将巨额贷款转到指定户口，骗徒得手之后再将贷款迅速取走。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12名香港人是因为海上非法越境被捕，他们并非民主活动人士，而是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华春莹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反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昨日在社交网站的言论，说要查证事实。奥塔格斯表示，12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被捕的事件是香港人权状况恶化的另一个悲伤例子，认为广东当局需要确保正当程序，又指一个合法的政府无需用围墙包围和阻止民众离开。在北京，国防部再次批评美国污蔑中国和中国军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又强调台独是死路一条，解放军会坚决捍卫领土完整。新闻发言人吴谦指出，美国在今个月初发表的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曲解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并且在国防开支、核政策、台湾等问题上作出无端指责，这个是美方抹黑中国的又一例证。吴谦强调，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造成目前台海形勢緊張的根本原因是民進黨當局妄圖挾洋自重，以武拒統，顯示有外部反華勢力企圖以台制華分裂中國。他說搞台獨是死路一條，如果有人膽敢試圖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解放軍將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幾陣驟雨和局部地區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们一起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德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海防道一段多车，龙尾去到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屯门公路和青朗公路有临时交通安排，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青朗公路支路交汇处部分慢线而家系封闭。马料水嘅瑞祥街咧就有工程啦，瑞祥街南行去污水处理厂嘅方向嘅车辆咧系禁止掉头往科学园路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前排在家工作，感觉点啊？ 悭时悭力又轻松。 唉，我就好似打紧两份工。 咁你鍾意在家中定去返工啊？ 真係好难揀啊，又想做好份工，又想融入家中。 听多啲电台节目呢，新闻资讯、生活文化、音乐娱乐，加埋 RTHK My 手机一随时重温。无论家中定返工，香港电台帮你轻松諗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为求安心，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延长至9月14日。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两个人相识、相知、相爱，以爱之名翩翩起舞。讲紧嘅系数码舞蹈季双人舞展，有请城市当代舞蹈团处理艺术总监黄迪文介绍下今次嘅主题。 双双咧，今次节目主题咧有个特别之处咧，就系全部嘅舞者咧都是一对真的情侣，除了是情侣有夫妻，那而讲的呢，他们的年龄层是由二字去到五字之间，那而亦都有一些呢是为了这一次的演出呢而东山复出。大家会见到呢马来西亚的地方啦、台湾啦，同埋呢远至瑞典，同埋呢不同手法的一个舞蹈展现呢，因为是由他们情侣的身份开始，咁要一个双人舞的舞蹈演出，咁题材呢其实都是由他们自身做出发，他们有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阅历，他亦都会带出一些不同的内容去给观众。 今次的疫情对你们本来的创作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呢？ 原本他们这个创作呢是为了一个实体剧场有观众，而现在呢将它转化变成一个网路一个舞蹈录像演出呢，其实这一个改变呢是很高难度的。 你们今次主打的是出自舞团的舞者排练指导，内容又会想表达啲咩呢？ 整个作品呢关于佢哋好自身出发喺舞团之间关系嘅一个内容，除咗自编自跳之外，都系呢自己执导，音乐方面呢大部分都系由佢哋自己创作翻。 双双双人舞展即日至10月18日网上播放。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好，我系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呢？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傻很多。 好啦，3:30嘅新闻翻嚟之后，不过我哋真系而家留喺屋企多噶，系。 梗系咯，而家都多咗好多。你外卖咩都系啦。嗱，头先我哋3:30之前咧，我哋就有呢一个经典金曲， 系 啦，中女歌曲《龙虎榜》，我哋就有王杰嘅呢一个安妮啊。嗱，嚟到而家呢一个时段咧。我就揾到呢單新聞正，因為咧就係可能對好多咧動漫迷啊，好多宅男嚟講咧，佢哋都有屬於自己嘅歌曲選舉。嗱，香港以前都搞過嘅，佢就有一個咧叫動畫歌曲咧嘅總選，但係咧佢呢個總選咧就唔係話啊講緊譬如話過去嗰一年，即係你話啊咁啊舊年2019啊，或者你計到而家2020咧，唔係淨係話過去一年咧有啲咩卡通歌咧就我嚟做選舉，佢直情係講緊咧係過去咁多年以嚟咧。呢、这、一個嘅 動漫 啊，即係佢話咧經典歌曲咧新舊交融咧，全部都可以咧擺喺嗰度就做投票，咁咧哇有幾多人參加咧勁啊！即係雖然唔夠我哋全民檢測咁多人，我哋有百幾萬啊嘛，佢有13萬人。13萬人咧就去投票，佢哋就喺呢一个招华电视台咧就做咗呢一个单元啦，就揾咗13萬個人参加投票啦。佢就话咧2020动画歌曲总选举，咁一共咧就有 top 30啊嘅动漫歌曲，咁咧里边咧就有好多咧，除咗你话一啲好新嘅作品，譬如举例啦，可能你话有鬼灭之刃，咁呢一啲嘅卡通之外咧。有好多咧，系我同彭晴嘅童年记忆，即系所以头先我同彭晴讲嘅时候咧，佢开头好惊，佢就话好多歌我唔识噶噃，即系扮后生咁样啦。 咩啊？ 我即刻同佢讲话，有啲你一定会听过噶，走唔甩噶咁样。 系啦，不过讲真啊，好老实讲啦，呢度喺个榜上边嘅歌曲啦，咁啊当然因为系日本啊嘛，我哋都系睇日本动漫嘅，咁但系我谂对于我哋呢一辈嘅系啦，中女嚟讲咧，更加深刻印象咧，就系将当呢啲日本嘅歌曲，呢啲日本。 变成本地咯，系系系啊， 系啦，咁你就真系哇入晒个脑啊，全部冚啦，都喺个脑海里 边。系啊，不如我讲咧，嗱，我唔好讲个歌名，因为其实都我哋都唔会识好多嘅，就讲、是、个卡通咧，睇下你会唔会有一啲已经系你记得嘅印象嘅作品嗱，譬如由第30名开始数起咧，《梁公春日的忧郁》，记唔记得？我有时候介绍啊，嗰阵时 我真系完全冇印象。 系啊，呢套系新，所谓新啲嘅，所谓新，但其实都系旧，唔系都系旧噶啦。但唔系我哋嗰个年代啊嘛。咁啊，有啲我都唔识咁咩，黑色五叶草啦，刀剑神域又听过啦，嗱，钢之炼金术师 听过 啲啦。 系啦， 我哋香港嗰阵时版本就陈奕迅有唱嘅。 哦， 系啦，钢之炼金术师。咁跟住咧，跟住有个魔神 Zack 啦，呢个我都唔识。老邦我有啦，老邦你有冇印象啊？老邦系我哋嗰个年代噶， 老邦先。 佢系一个咧，老邦系一个咧，个头圆碌碌咧，好似马骝咁样噶，着住西装偷嘢噶。后来咧，好多嗰啲电影咧，成有啲咩神偷谍影嗰啲咧，都系向佢致敬咁样咧，即系用咗呢一种嘅背景咁样噶。佢系老邦三世主题曲啦。咁跟住呢个就一定知嘅啦，就系高达。 高达 系啦，冇睇都会知嘅。呢、這个咧唔知对即系少女系你会唔会认识咧？就是、魔法少女小圆，有冇听过啊？ 冇。 哦，咁樱桃小丸子咧？ 一定 有。系、哎、呢、這个有啦，系啦。 我仲喺香港啊嘛，嗰阵时。 可能加拿大都有噶嘛？ 冇乜噶呢啲卡通片。 系啊，咁跟住就系、是、有一套叫 Tiger and Bunny 呢个我都唔识。咁呢度咧就系第30名咧至到第21名啦，所以对我嚟讲咧系高达啦、老邦啦、魔法少女啊、樱桃小丸子啊呢啲咧就有印象啲咯，系啦有印象啲啦。但其实歌咧，即系可能我哋嗰阵时又唔系每一套都抡埋个主题曲咧。 咧？ 係啊， 就真係唔係好知咁樣。 講真啦，真係以前有430穿梭機嘅時候咧， 係啊， 係啊，係放咗學啦，即係喺我個年代啦。跟住然之後就翻屋企開住嘅電視，係要攆嗰啲卡通片嚟，一定記得。譬如好似我講我自己嗰啲啦 ，IQ 博士啦 ，IQ 博士係咯， 咩我係小記， 我係小記念啊， 叮噹、啊， 飄零燕有冇啊？ 飄零燕好耐啦，嗰個就再早啲啦。 OK OK， 咁啊，忍者小靈精啊嗰啲， 哎呀呢幾套都冇啊，呢幾套都冇啊。 啲歌系记得噶， 系啊！你谂下，我本来想拣足球小将都冇， 啊系、啊、足球小将咯， 系啊！足球小将我哋香港就一定记得咯， 捍捍 卫风的他咁样，嗱佢就冇嘅，但有啲咧已经到第二十位咧，有啲我哋呢个年代嗰啲就再近啲啦，譬如咧第二十位咧有银魂啦，第十九位咧就呢、這个真系唔识啊，哦呢、這个应该系叫做小飞侠啊。因为佢译咗个写人名咧，叫做原子小金刚。因为点解咧？嗰、那个叫做 Astro Boy 啊嘛。咁所以咪原子咯，系、 哦、 啦。咁然后仲有呢个就Long Love Life 啦。跟住呢个就识啦，第十七位咧，龙珠系啦。连嗰只歌咧，原来个歌名系咁样嘅，查啦 ，head 查啦。嘅、這、呢个都记得啦， 记得 系啦。我哋如果摆到嚟香港就系阿张崇基兄弟佢哋唱咯。系啦，咁啊，即系沙哑人生于这个地方咁样。然后第十六位咧，彭程都有印象啊。 哦，呢、 這个系银河铁道999。银河铁道999啊，系啊， 记得。 但我有啲惊捞乱咗啊，嗰阵时嗰套《千年女王》 啊，《千年女王》传说中有个女王 在世上长长头发， 嗰、那个系《千年女王》。银河铁道999 可否叫嘴巴有？咦，系咪同一样嘢嚟？ 唔系嗰我冇记错，应该系阿梅艳芳唱嘅《 银河铁道》。系啊系啊，咦？但系两个系咪同一件事嚟嘅咧？ 唔系啊，两个剧嚟嘅。 系啊，两个剧嚟噶嘛？系啊，嗱，第十五位咧就系《化物语》啦。第十四位我哋可以播一只歌啦，终于都。 系、啊。 因为這個呢个咧，我觉得终于近翻少少啦。 冇错，呢、這个今日特登阿豪仔揾。 系啊，因为這個呢个咧都系好经典噶啦，《男儿当入樽》咁啊，直到世界的尽头。 系 啦，咁啊，我哋可以占住佢入呢个歌曲咧。咁啊，当时咧，我记得早几年咧，试过话有一次喺台湾咧，佢就喺个运动场度咧，就请咗原唱者咧，佢就再嚟即系表演。但佢话咧，现场嘅朋友咧就反应唔系好热烈。后来大家谂就系、是，咁啊系，因为呢套卡通咧都讲紧95、96年。咁你嚟到而家咧，2019啊、2020年嘅时候咧，可能有好多好后生嘅朋友咧， 变咗。 佢真係唔識啊！即係佢唔係我哋呢個年紀嘅人咧，所以佢話會冇咁熱情。但係希望你都可以進入翻呢一個童年嘅世界，男兒當入樽啊！ 聽聽。 你有冇學唱嘅嗰陣時睇個男兒當入樽嘅時候，曾志豪？ 好難咯、啊，係啊！ 即係一兩句都哼唔哼到出嚟嘅。 一兩句都可能會啦，好。系啦，但系会好激昂嘅，会好激昂嘅咁样系啊。 Wend 系咪啊？ 系啊 ，Wend 嗰对乐团嘅组合咁样。咁啊嗱，呢个就系佢其中嘅第 上榜啊， 上榜嘅歌曲啦，呢个上榜嘅歌曲啦。咁啊，原来一路再数落去咧，嗱，首先你而家你听到咁耐咧，你就发现真系佢嗰个所谓嘅排行榜咧，的而且确咧就真系唔系就系拣啲最新嘅，咁旧嘅都有啦。 横跨咁多 世代。嗱，咁跟住第十三位咧就系话咩？歌之王子殿下真爱1000%啦。第十二位咧就系彭城一定都会识噶啦，美少女战士系啦。咁、我哋系咪即系有美少女转身变咁样咧？ 耳变成战士 系啦。咁第十一位咧就系话呢一个海螺小姐。 嗯、 好啦，头十位咧一个就系炎炎消防队、 嗯。 第九位咧又嚟啦，又系梁公春日的忧郁。第八位咧就系我哋又系识噶。 哦，系啊， 城市猎人啊， 咸咸湿湿嘅城市猎人。即系呢个系俾我最大嘅印象。 系啱啊啱啊！我早排咧特登睇翻成套漫画之后咧，仲追翻咧佢个真人版电影咧，我咪同你讲过咯。嗱、 啊， 成龙大哥有拍过之外咧，周文健有拍过啦，跟住法国都有人拍过。 哦，系咩？ 揾个法国仔，佢真系好靓仔嘅，同埋咧啲人话个还原度咧，其实系仲高过成龙嘅，因为成龙咧嗱冇办法。身材冇咁高大，孟波喺漫画里面好 大隻嘅， 系啊，因为成龙啊缩咗水少少，咁咧嗰阵时法国嗰个真人版咧真系似到九成噶，除咗个开口变咗讲法文之外，即系呢几好笑。 咁都犀利啊！你话红到法国啊， 红到法国啊，真系好犀利啊！咁样咁，然后咧第七位咧就系、是、呢、這个我谂你都有记得噶啦，就系、是《进击的巨人》啊， 《 航廉之公子》系啊，嗰阵时候我哋都有播过呢只歌啦。咁第六位咧就话科学超电磁炮，第五位咧就系 Touch 啊，哇呢、這个又系耐，你谂下达也和也啊，我哋以前细个睇佢打棒球嘅嗰、那个即系故事咧，呢、這个都经典啊，呢、這个都经典啊。咁、然后咧一路数咧，嗱你开始有啲估唔到嘅，第五位咧就系话头先讲 Touch 啦，第四咧就系呢个数码，应该系数码暴龙啊。定系数码宝贝？ 数码宝贝真系唔识，数码暴龙我就知道，反而 系啦。嗱，宇宙战舰大和号啦，第二位咧就系好新嘅啦，鬼灭之刃呢、這个真系最新嘅啦，已经鬼灭之刃嘅红莲华咧，网上面好多人咧特登弹钢琴咧都攞呢个版本嚟即系去玩咁样嘅。第一位咧就真系耐啦，第一位咧原来又系属于1995年嘅时空，1995年。新世纪福音战士系啊，咁啊嗱，佢原唱咧就高桥洋子啦，咁啊我揾唔到，即系我头先咧太难借到佢呢只歌，但我哋揾到咧有个翻唱版咯， 系， 就应该都系佢哋嗰啲配音嘅，即系或者喺动漫界咧经常都会有演唱嘅，中村祥子啊，咁咧佢亦都有再献唱咧，就系呢一个新世纪福音战士嘅歌曲咁样咯， 系呢只歌啊，一阵我哋可以稍有时间可以都播俾大家听下，咁。都是、新世紀福音戰士，我就真的成日都有聽過這個動漫， 是是， 我記得我以前有播過他其中一些歌， 不出奇， 他的 soundtracks 呢， 是啊， 譬如他唱 Fly Me to the Moon 呢，其實有出現過在新世紀福音戰士的版本呢，有些 jazz 的味道很好聽， 是啊，這首歌就這個卡通呢就1995年的時候即系就变咗动画版咁样啦，所以其实你数下手指，真系好耐好耐，同而家相比，但系估唔到咧，佢哋就话啦，历久常新，到今时今日咧，大家仍然都系即系咁中意呢个卡通咧。其实我反而冇乜点追过， 我都 系啊， 系啊，但系即系你一讲起咧，系经典嘅，系一定嘅，同埋佢里边啲歌我就有留意得到 啦。 但系里边嗰啲桥段啊，当然啊，继续都系讲末日做背景啊，有啲发生啲大灾难啊，喺东京里边啊，咁我呢啲。巧啦，即系咁多年以嚟咧，其实咧都真系啊，继续都系不断循环。 系啊，同埋原来佢上咗去Netflix 嗰度啊，咁咦，睇嚟有机会可以自己睇下喎，真系。 系啊，咁啊，大家留意得到，我几中意呢个叫做横跨咗咁耐世纪嘅一啲动漫卡通嘅即系歌曲，因为都不。 局限於某一個即係年代，咁可以令到咧更多動 物。啊，凌波麗咯，譬如係啦，呢一啲嘅角色咯，啊，我趁住而家仲有大家仲有少少人咧，可能仲 work from home 嘅話咧，都不妨可以煲一煲，再睇一睇，重温1995年嘅呢一套作品《新世紀福音戰士》，我哋有佢現場嘅版本。 呢個咩版本嚟㗎？ 啊，呢個係中村祥子，係啦，佢就即係應該係唱好多嗰啲叫 cover 嗰啲歌咧，係啦，咁所以佢而家就同我哋演繹。呢、这、一个新世纪福音战士嘅主题曲 系啊，喂，既然咧真系啊有咁多呢啲歌揾咁多呢啲资讯，不如咁我哋即系吓多啲都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好嘛？ 一齐唱啦！ 哦，咁啊，作为我哋节目里面今日最后嘅呢只歌好嘛？好。静かに震えて